天哪、啊，东高公喜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一连几天我的门我曾得难眠，但我云早已思丧，家传满腹的怨恨我想顺呐，我好比奶奶堂空言，我好比龙游在前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为何今日他不言谈不服

河破碎儿的心，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革命的道路在肩前前赴后继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笔账无未还，儿的心不安，恨不得跟兄弟们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是那几万们同胞脱苦难。 龙袍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 朋友们，下面呢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打龙袍当中的西皮流水版。缠身要我亲，老王爷一见怒气生，两位娘我推迟了那五本一外混战的心，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讨分，两位娘我打只在那寒冬冷院，我那个齐天君一计不成二计深，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宫厅，多亏了恩人来救您，藏尸在破瓦寒窑把身存，白天讨饭不知不尽，早夜晚我想娇儿就想得微凉，一沉一沉天不明，多亏了陈州放粮小包拯，天起了乱他乱的臣，包拯他回呀朝走一盆，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旗凤辇，一步一步阴天微凉听了皇臣，不但不准中两盆，再把包拯你尝尝我占了那假海军粮，今天是你跟我也死也将心痛恨，不由他哀家独民对视看得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杜鹃山》。《杜鹃山》确实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 途径满腹苦水一腔怨愁， 之光景，细看你又像不少的大河畔，烧死了我亲娘一妹，你就数好事不 善选段。 杰振国是一位矿工出身的抗日民族英雄， 唐山市京剧团编演的京剧《结阵国》可以说鼓舞了一代人的士气。这个戏啊，在唱腔设计上借鉴和吸收了唐派的风格。唐派呢，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东北的唐运生先生的流派风格。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为大家演唱。 在那皮鞭之下逃，生活三皇山打得起了马弓，红火你千把狼后马虎，为的是什么？舍小兰，你真是我的好大哥，传大哥放宽心，我要难过、天大的事儿有我前承托，人说唐山十八山，一里五斤八步半，所要的弹住的摔八半，黄水也不见天，雷神雷火不保暖，所有所来皮鞭多少人逼得去逃藏，多少人不杀妖孽王老顺哥，腿婆要把鬼卖，咱们自己我要成全。将你珍藏到今天，钱哪、钱，为把公舍了不团结，我要我把阎王的鬼气来破穿。 谢谢大家，下面我再演唱一段《瘦马意识》中的《西皮流水》。